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城寨的听众大家好，又是星期六城寨有乐的时间了。那就今个礼拜都好热，所以一开始呢就带来的呢就夏天最适合听的，我觉得就是来自一个巴西的组合，两兄弟所演奏的一个纯音乐。那这段音乐呢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因为这个就是在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面呢玉仔啊，张国荣逃亡到去呢个菲律宾揾呢个妈妈嗰阵时咧，中间喺个火车上边嘅一段嘅配乐，咁咧就镜头影住咧就系窗外边嘅呢个一个树林，一个森林嘅一个景观咁样，咁成段嘅影片咧系好有一个 mood 喺度嘅，咁而呢个系嚟自一张唱片，呢个组合叫做Los Indios Tara Jabara， 咁咧就係、是、唔知有冇讀錯啦咁。喺60年代，1964年嘅一張唱片嚟嘅。咁而呢一個巴西嘅二人吉他組合咧，當時呢一隻唱片咧係登上咗呢個 Billboard 嘅100名裏邊。咁就巴西嘅樂手咧，當時喺好少喺南美洲嘅純音樂能夠打入去呢個流行榜。咁喺香港呢一隻唱片咧，當時60年代係相當流行。咁亦都好多謝呢個王家衛咧，喺呢個《阿飛正傳》裏面咧，係揾翻呢個《大紅番》呢一首嘅電影配樂。20幾年啦，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首音樂。 咁因为成日都諗起嗰个画面，其实喺菲律宾啊嗰、那个嘅一个熱带嘅树林啊咁样。咁所以呢就呢段时间香港熱到咁呢，就都几适合听返呢啲嘅轻音乐。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呢，其实就係讲书店嘅音乐。亦都系呢同呢个大红番有关嘅。咁咩叫书店音乐呢？咁大家有冇留意，就係呢无论，因为我啱上个礼拜我喺台湾开会啦，去参加一个卓越新闻基金会嘅一个亚洲嘅论坛。咁就邀请咗韩国啊、日本啊、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几个地方嘅做 media 嘅人呢，去讨论呢个新媒体对民主发展嘅影响，佢嘅好处同坏处咁样。咁我就代表香港去做一个嘅 presentation。咁认识咗韩国一啲好出名嘅传媒人啦，包括係直情係怼冧朴槿惠令到佢下台嘅一个叫做 News Stepper 新闻打破，一个新闻网站，就係、是、十几人嘅啫，其实係一个做调查报道嘅新闻，就是、揭发呢个呢NICS 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即係呢国家情报院点样滥用职权啊，跟住再追查呢个吹信实啊咁样。咁就打破呢个新闻封锁，点样去封杀呢个烛光革命呢个信息啊？咁咁我觉得系一个相当之出色嘅人物嚟嘅呢个New Stepper 嘅呢个总编辑啊，呢个金融镇先生。咁我亦都好有幸咧，可以同佢即系讨论下呢啲新媒体嘅发展个方向系点。咁但我更加令到我觉得尊敬嘅咧，就系嚟自新加坡嘅朋友，系一个一人嘅新闻网站 Citizen Online。对抗成个新加坡嘅执政人民行动党。咁所以好多时呢，我哋话香港嘅处境点衰点衰。但你有阵时你只要将个眼光放远啲去睇返呢啲嘅亚洲地区呢，实际上呢香港其实亦都唔系我哋諗得咁差。个处境坏到一个地步系呢个非走不可。咁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哋嘅心态就系、是、做到冇得做为止咁样。咁呢、这个在台湾的这段开会的时间里面呢，那我就去了行书店，因为我大家跟我一样，可能去台湾都是最初可能十几年前去这个敦化南路的成品，因为那时候是24小时的书店，也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间，就是装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多地方可以给自己打书钉的一个这么好的书店。咁但今次呢，我就主要就唔係去睇成品，而係去睇呢个日本喺台北所开嘅两间书店，就係、是、呢、这个Sutaya 集团。咁呢就喺日本係相当出名㗎啦。以前我哋认识嘅日本连锁书店就有呢、这个Kinokuniya， 即係呢个记忆国书屋啦。咁而呢个 Sutaya 呢，就係、是、一个可以咁讲係呢五年嚟呀代表咗日本嘅一个文化方面的一张卡片嚟嘅。咁呢就同记忆国书屋就好唔同。记忆国书屋就係一个卖书嘅地方。而呢、这个Sutaya 呢，就係、是、由当初呢係喺80年代起卖呢、这个唱片、录影带同埋呢个书三合一嘅一个好细间喺大阪府梅芳市一个地方。里面嘅一间小书店，而发展成为一个咁大嘅1500多间嘅分店嘅全国，同埋喺东京股票市场上市嘅一个咁嘅大集团。咁Sutaya 书店个特别嘅地方系咩呢？就系佢唔系一个卖书嘅地方嚟嘅，佢系一种将书本里面嘅知识变成一个生活嘅风格 lifestyle， 然后咧系去将佢 sell 俾大家。明明呢，嗱，书就是一个商品嚟嘅，但系其实书嘅价值唔系在于咧佢个书嘅印刷啊，嗰本嘢嘅物质嘅内容，而系在于书里边所承载嘅知识。咁一间书店，你点样将嗰个商品嗰个吸引力将佢发挥到尽咧？就系、是、你要话俾人听呢、这个书里边嘅知识同你嘅生活嘅关系喺边度？咁样嘅咧，啲人咧就会因为咁样，你系。有个所谓 add value， 而佢就会嚟帮衬你。咁好有趣，我觉得呢个书店嘅老细。咁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今个礼拜喺苹果日报副刊嘅专栏咧，果子嘅专栏读书号咧，咁就我就介绍咗呢个老板啊 曾田先生，曾田中超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资的资本论》。马克思年代就话资本就系财政实力啦，我觉得好多人仍然相信财政实力就系我哋嘅资本或者效率。但系曾田中超提出嘅咧就系我哋未来企业竞争咧，其实智慧啊、知识先就系我哋嘅资本。而一个书店里边咧，员工嘅智慧就系公司最重要嘅资产。咁所以咧，书店其实卖嘅咧就系嗰啲选书人佢哋。将点样将一啲抽象嘅知识，将佢转化成为一啲具体嘅物品去卖俾人。我觉得个概念系相当创新嘅，其实。咁喺大阪咧，我自己都去过梅田嘅呢个梅芳嘅嗰间总店啦，大家一定要去有机会。任何嘅外书人咧，你去到咧，你都觉得嗰个系一个朝圣嘅地方嚟嘅。另外就系去过梅田嗰间啦，梅田嗰间咧就系最震撼，就系嗰个大玻璃望住。下面一个人来人往的车站，而你坐在上面看书那种感觉。这些视觉经验是设计出来的，但我觉得设计都是相当之好的。很多时候书店、音乐、电影为什么会结合在一起呢？就因为这个曾田中超相信是这三样东西是塑造我们的生活风格 lifestyle。而书店就是你的生活风格的一个提案人，就是他给一个 advice 你，给一个 suggestion 你，譬如你想去旅行，佢俾个 suggestion 你，你嚟我呢度啦，我就会话俾你听可以点样去旅行。你想煮嘢食，你嚟我呢度啦。我唔系个书店嚟嘅，其实我系话俾你听，你可以点样去煮嘢食。咁所以当然啦，呢个同成品系有相当距离嘅。成品就只不过一间靓啲嘅超级市场，未去到呢个所谓嘅一个生活风格提案去到呢一个位，但系佢努力向紧呢个方向进发。咁但系我觉得书店里边咧。其实音乐嗰个组成都好重要。嗱，你留意一下香港人就唔系好重视呢啲嘢嘅。咁喺商场里面咧，嗰啲食肆就播埋啲垃圾音乐，然后喺茶餐厅里面就不停系播呢个 CCTVB 嘅24小时新闻台，都令到你咧就相当生厌嘅。其实，因为我好想问一下，点解冇一个书店、冇一个食肆系可以揀一啲好嘅音乐出嚟？令到人哋身处其中嗰阵时，嗰种消费嘅感觉系特别好嘅咧。如果唔系，我点解要去实体店消费咧？实体店消费就因为我有个 experience 系同网上嘅销售平台唔同啊嘛。但系最奇怪就系、可能华人社会就系咁，基本上我哋对于呢啲咁样嘅所谓意识形态嘅嘢咧，就唔系好重视嘅。其实咁，所以今日我做呢个城寨有乐咧，都希望可以咧系将我自己喺 bookstore。里面播的一些歌，或者是在我自己觉得是适合在 bookstore 里面去播的音乐去介绍给大家听的。那书店其实适合播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书店是适合播爵士乐，或者是女性的爵士乐唱歌的，或者是 Bossa Nova 等等的音乐，轻松的。那跟着我揀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相当认识的 Norah Jones，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Lasting treasure Just a moment, play. Can I believe the magic? 剛才我都提过，其实在日本行这个 Sutaya 书店，即是你有一种感觉，你觉得是它不是一个纯粹卖书的地方。那这个增田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觉得在战后日本的初期，所谓消费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很重视那个物件本身的功能。譬如我举例，有没有一只杯，你是不会理会那个杯设计成怎样的。总之那个杯可以装水，不要漏水就可以了，那就有价值了，对你来说。那这个就是所谓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70年代工业成长了，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社会开始富裕，物质开始很丰富了。就是说不是物质匮乏了，物质匮乏就是你有就有价值了嘛。但是呢，去到物质充裕的时候，你开始揀了一只玻璃杯，你会揀究竟它设计成怎样呢？有没有花纹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图案在里面？有没有病呢？有没有拎手不舒服呢？那就设计开始成为那个商品的一个附加价值。而第二样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你买的时候方不方便呢？那个年代就是物质丰裕之下所产生的超级市场、连锁店等等的，就是那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大量贩卖的年代，量贩时代。咁而顾客嚟讲，佢觉得增值系咩呢？就係话我一入到去，哇，琳琅满目，好似去呢个北美洲嘅 Costco 啊，或者系呢个嘅Walmart 啊呢类咁嘅即係量贩店，或者日本嘅 Big Camera 等等呢啲。好啦，而家我哋身处嘅系咩年代呢？咁呢个书店嘅老细呢，佢就话而家我哋嘅时代系咩呢？我哋要将一啲抽象嘅知识，将它变成一些的建议去告诉顾客听。即是说书店不再是顾客去揀书，而是书店揀了一些书告诉你听顾客这本书里面哪一些东西是你合适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很特别的，这个观察。你今天你去那些这样的三商中那些，实际上第一你揀书很困难的，那种分类是很难找到书的其实。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喇喇喳喳咁样，根本就成个环境好唔舒服。好啦，你去到成品大到呢，就係呢虽然个环境好舒服，但係呢佢就唔精嘅其实。即係你 其实而家人嘅时间有限嘛，你要即系话行咁耐先至揾到你想要嘅嘢。咁呢个增田嘅讲法就系话，我嘅书店里边嘅阅读达人啊，譬如旅游咁样，你唔使嚟啊！你呢个月嚟，我已经话俾你听，呢个月里边最好嗰五本旅游书系关于去欧洲嘅，你可以点去，已经摆埋喺度噶啦。佢就用一个拆展嘅方式，我叫做 curator， 将呢啲书籍去拆展，其实是一个展 exhibition 嚟嘅，将里边嘅知识 exhibit， 呢个就系我嘅睇法。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咧，嗰个成个空间嘅感觉，你可以攞住本书埋去，佢有一个嘅 coffee shop 啦，叫做 Via Tokyo 啦，通常喺同个书店一齐嘅。如果你去梅芳嗰间仲犀利嘅，嗰间 Starbucks 咧，后边有一个九公尺高嘅书架。你企到埋去咧，个人好渺小，一望上去全部都系书嚟，即系嗰种感觉系 stunning 嘅，即系嗰间嘅 Starbucks。咁但系佢就制造咗咁嘅环境俾你坐喺度啦。你话外国，我记得初初我去加拿大嗰阵时，譬如 Chapters 啊、Barnes and Noble 啊，其实佢隔篱都有个coffee shop 喺度嘅，通常都系 Starbucks。但系我呢个系唔好 enjoy 嘅，其实，因为佢嗰个书店嘅陈列、各式各样个空间嘅设计咧。冇一种咁嘅知性嘅感觉喺度嘅，佢都系一个超级市场，只不过隔篱黐住一个supermarket 或者系一个嘅 coffee shop。但系日本嘅呢个 Sutaya 咧，佢系令到你咧个空间感，包括佢里边嘅设计嘅元素，最重要系个灯光嘅效果，再加埋书籍嘅 display， 你系觉得嗰个知识咧系主动呈现咗出嚟嘅。好抽象讲出嚟，但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係可以去呢个梅田Lukwa 嗰个嘅大厦，喺梅田站，大阪梅田站。如果远啲呢，就係佢嘅总店，就係、是、佢原本第一间嘅总店，就係喺呢个大阪府啦，已经係出咗大阪市啦，大阪府嘅市郊叫梅芳嘅一个地方里面，嗰、那个就真係犀利啦，唔好朝头早去，夜晚黑傍晚时间去，灯火通明，一座咁样嘅建筑全部都是书来的。那在第三首揀来的呢，就是书店音乐的呢，就是我揀了一个都是属于这个就是一些 jazz 的唱法啦，应该是新加坡的女歌手 Olivia Ong 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 singing clear and strong,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剛才我們一直說就是書店那個空間的設計燈光啊等等，那我也去過西雅圖的 Amazon 的一間第一間的實體書店，有些失望，坦白說無疑它是一個即是幾大的空間，在個窗口那邊採光那邊呢是有些好像廣場一級一級的石級給大家坐去看書，那感覺是挺好，但是呢就真的沒有了我剛才所說日本的这个 Shutaya 那种的震撼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stunning 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就有多人说喂，那 Amazon 做网络销售为什么要开实体书店呢？其实实体书店现在已经不是只是说纯粹是看那个自己的销售数字赚不赚钱，而是更加多它是像一个的窗橱来的，是给大家一种的体验，是对于那个文化企业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窗柱来的。香港当然不要说了，我觉得浪费的，其实即是三商中垄断了香港的书店。而真正有这种拆展的意识的，我觉得反而是那些聚贤啊，这个田园啊，乐文啊，那些二楼书店或者人民公社啊，这些那些即是已经逼到上去三楼四楼那些的小书店呢，是香港很特别的一道文化的风景来的，就跟日本这种大集团的很不同。咁但係日本嘅成功係咩呢？就係將小書店嘅精神放喺大集團裏面嘛，其實呢個先至係今後我哋講嘅所謂文化產業啊、文化企業要做嘅嘢。但係好可惜，你喺香港見到嘅呢就正正唔係呢回事嚟嘅。咁喺節目跟住揀嚟嘅呢就係我覺得佢嘅音樂都相當之可適合喺呢個書房或者書店裏面課嘅，日本嘅一個相當歷史內嘅一個爵士女歌手 Lisa Ono 小野麗莎。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咁啊，小野丽莎就系我自己喺十几年前都相当之喜欢嘅一个歌手，而家喺 YouTube 见到佢都即系上咗年纪啦。但系就间唔中好似都有嚟香港开演唱会，咁把声好特别嘅，其实因为佢唔系属于嗰啲嘅高音嗰啲女声，反而把声系比较粗啲厚啲嘅。咁有唱呢个咩个国语歌个，但係就唔想揀俾大家听。点解呢？因为我听佢嘅何日君再来呢，係用好明显係用拼音拼出嚟嘅国语嚟嘅。咁同佢唱英文歌呢就有少少分别。我觉得始终呢佢唱英文歌个感觉就好好多啦，其实。所以我揀嚟都系小野丽莎嘅呢个 Fly Me to the Moon。咁剛才一路讲开呢个书店嗰个发展呢，我自己其实是都有一个这样的个体书店，只不过我懒呢就没有怎样将它变成一个知识的一个 exhibition， 就是一个策展的地方。我有时候都想，其实我可以每个月更换50本书，就因为我很多出版社都有些 friend 来的，特别是台湾的出版社。我自己曾经在一段时间在 Tom 集团做的时候，都是跟台湾的出版业务，即是都是我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来的。所以呢就都認識好多呢啲出版社嘅人，如果我開聲叫佢哋每人 send 啲書嚟都會嘅，我諗，但係就懶，咁所以就好多時咧就係得閒就訂下，或者啲出版社寄到嚟，咁啊睇完真係擺喺度買啦，咁啊，咁好多時就甚至就唔想喐，唔想開門咁。咁有時我都諗下，如果我可以將個書店改咗做真係一個嘅 select shop， 將我自己欣賞嘅書籍內容係能够展示出嚟，咁大家嚟到又可以每个月可以分享到几十本书，都几有兴趣，我觉得谂下先可以。咁跟住揀嚟嘅咧，就系都系沿住呢一个咁样嘅 style 啦，系嚟自呢个之前播过噶啦。其实呢一位日本嘅手鸟葵叫做 Aoi Tetsuma 嘅一首翻唱嘅歌《Moon River》。 Moon River, why the sun on my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 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much I love the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虽然系讲书店音乐啦，咁但系内里我希望系讲多啲系同呢种嘅文化企业有关嘅一啲营运嘅方式，或者系想介绍大家睇呢个书店嘅创办人呢、这个增田中超嘅作品叫《知的资本论》呢一本书。个原因系你佢 inspire 咗我谂好多嘢，其实唔一定系你做一个嘅即系生意嘅人，而生活里边。你怎样将你的知识融入你的生活，融入你的工作。因为增田提出的观念就是说，马克思年代讲的资本和今天的资本已经很不同。那你除了企业的资本之外，个人的资本呢？如果你的人本身你的知识文化修养是能够恰当地去展示出来，同样地都是会令到无论你工作上的朋友上司在企业里面的管理层都会对你会另眼相看的。就算你说最现实啦，识女仔都容易啲啦，真係。係咪先？唔通你真係仲係諗住阿叻咁样啊，靠咩啊，靠80年代嗰种名牌咁样 ,Versace 嗰啲透明嗰啲嘅衫，或者係嗰啲紫色大战薄嗰啲咁样嘅西装咩。呢啲即係肤浅啦其实。咁但係你话有知识嘅人好奇怪㗎喎，反而好多时候就唔想表现出嚟㗎喎。我又唔係话教大家浮夸喎。即是浮夸就是所谓为情而做文啦，即是夹硬嚟嘅咁样，根本就冇嗰种冇嗰样就整嗰样，即是你自己根本就唔睇小说嘅，咁出街就拿住本呢、這个村上春树，咁我哋嗰个年代系咁㗎嘛，其实即系唔系都喺个书包里面或者背囊里面放本呢个村上春树，或者而家啲文青咁样揸住本海边的卡夫卡咁样，咁你睇个样子都知道佢唔识字㗎啦。咁又唔係呢種咁嘅做法，我覺得，因為你一定要將你嘅知識同你嘅生活結合嘅，如果唔係咧就睇得穿嘅，我覺得。如果你將知識作為一種外在於你嘅嘢，你根本係鸚鵡學舌嘅話咧，好快就遇到高手就會露底嘅咯，第二就成為笑片添嘅會。咁所以就呢啲嘢就唔係虛榮嚟嘅，而係真係認真啲去買本書睇下。去旅行嗰陣時候，我覺得呢個書店特別嘅地方，佢有個觀念，佢話。喂，傳統書嘅分類就係咧，按照嗰十幾種分類嘅話，你好難揾嘅。譬如去旅行嘅人係咪一定要揸住本長空出版社閃靈靈嘅旅遊指南咧？唔一定嘅喎。其實如果你去一個城市，你可以揸住嗰本一個作家裏邊關於嗰啲城市嘅小説嘅，一樣係一本好好嘅旅遊指南嚟嘅。譬如村上春樹咁樣，你去。呢、这個蘇格蘭嘅話，咁你當然就係呢個咩啦？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啦，係嘛？咁啊，就算你話去呢個布拉格，其實可能你揸住嘅係一本卡夫卡嘅小説，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或者你北京可能揸住嘅就係呢個梁思成嘅一本嘅建築作品。所以如果一個叻嘅書籍嘅策展人咧，佢會將呢啲表面上睇落去好似唔拉更，但實際上相關嘅嘢。将佢组织起串起上嚟，然后变成系一个嘅知识嘅唔同嘅角度。咁你话我去旅行嗰阵时候 ，OK， 而家根本就唔需要买旅游指南啦，大家有呢个手机嘛。咁我原来带本小说去，哦，呢个书店话俾我听就系呢啲啦咁啊。咁你话系咪抵比咧？冇折头都抵比啦，系嘛？所以我觉得而家好多时系一个知识作为资本嘅年代，无论你个人嘅资本。或者一个企业里面的文化资本都是相当重要，所以我自己很失望的是什么呢？就是香港很多这些保育的一些文化遗迹古迹 Heritage 我们叫做 PMQ 也好，即将落成的这个荷里活道警署大馆也好，你问我其实什么都不要搞，不要搞那么多那些文青创意产业，因为 PMQ 都执了粒了，其实差不多已经了， 是没办法生存的，其实你靠游客，你倒不如正正经经将它改造成为一个24小时的图书馆。那我觉得呢就有桥，是吗？任何人几时都可以入去的，入到去可以喝咖啡，不好像一般图书馆那样，是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的，可以买东西的，亦都可以免费看书听音乐的。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那我不是无的放矢。这个书店的老细呢，增田中超先生就是承接了一个项目，2014年就是日本佐贺县一个很小只有得50,000人口的城市叫做武雄市。那个市长呢去完代官山的这个书店之后呢，就是Tatsuya的书店之后呢，Sotaya的书店之后呢，他就说我想请你去帮我改造我自己的市图书馆。那就大家一拍即合，用15个月改造了这个图书馆。重新将那些书的目录分类彻底放弃了传统图书馆学里面那种分类，用这个书店本身的，用读者，譬如这个读者看这类书的，他会对哪些有兴趣相关的，这样去 group 在一起，180,000本书，他由这间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和图书馆当地图书馆的人一起在一个体育馆那里排了180,000本书，在这里重新再分类一次，用15个月时间改造那个图书馆的空间，里面可以喝咖啡，可以卖文具，可以卖杂志卖书，亦都可以免费借书看书看杂志。结果这个武雄市的书店图书馆每年到访的人次超过100,000。你想想，这个就是那个文化创造力，不是讲紧科技研究什么电动车 AI 啊，这些东西亦都不是讲紧大量投资资源去建硬件，咩私储中心啊，这个 M Plus 啊，呢啲咁嘅嘢，而系人哋只系用咗一个咁嘅图书馆改造方案。日本三大文青建筑，第一个就系武雄市嘅市图书馆，第二就系呢个金泽市嘅21世紀美术馆 Kanazawa， 就系由呢个日本知名建筑师梅岛和世设计嘅，好多人都去过噶啦，其实。咁另外一个就是北海道市旭川市的动物园，因为它有些企鹅仔会走出来的，很有趣。这三个都是每年游客访问超过100,000人次的一些公共建筑来的。你好，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可能一个图书馆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的呢，是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入到去这个梅芳市，就是说它1983年增田中超创办的第一间书店那个地方，它现在起了一个总部。我入到去那一刻真的望到那个成9层楼高的那个这样的书柜，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搭上去。即是你想想，你望上去你觉得好像自己朝圣那样，真的。而你可以坐在下面揸杯咖啡慢慢在看书。所以我说有时候为什么香港人一到放假会离开香港，很多人就说哎，储钱去买楼，可以少几次日本咁样。即是我觉得去到日本，或者有时候去台湾，今次我去台湾都是，我见到人哋嘅进步嗰啲地方，所带俾你嗰种满足感咧，其实唔系买一层楼可以俾到你嘅。咁啊，所以今日介绍嘅书店音乐就到此为止。喺节目结束最后嗰时咧，都系送上女声嘅作品，咁系一个翻唱嘅。就是这个 Crystal Beda 和这个陈洁丽合作《少女的祈祷》，改编这个杨千嬅的作品。今日时间差不多，攞本书看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再挤逼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